一看这斧子，何云伟吓一哆嗦。 怎么害怕了？ 斧子头60多斤 啊， 斧子把1.7米还得多， 这长啊， 这怎么偷啊？ 嗯， 没法带啊。 嗯， 你说穿那大褂里边，打这儿就出来了。 太高了， 比他个儿还高呢。 嗯， 这怎么办呢？他得把拿不了走这危险性告诉他爸爸。 那怎么告诉？ 也得念经说呀。 一样， 这样回答 说，这是瞧那斧子呢。 蒋师傅， 那就对上暗号了。 门后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掖着。那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掖着。 嘿， 他爸爸一听就生气了。 生气 了，哼，我缺一个人把你叫出来了，等于叫出一废物来。 哎呀， 这么点事儿都办不好。 嗯， 他爸爸生气呀，手里一摇这拘魂铃啊，给何云伟出主意。 什么呀？ 当啷啷啷啷啷啷，接着枪头扔出去。 接墙头扔出去， 让他扔出去。 嗯， 何云伟心里话，我扔得动吗？ 太沉了， 别说我扔不动， 嗯， 扔得动也不能扔。 那怎么不扔啊？ 何云伟多年呢受他爸爸的影响 啊， 在他爸爸来这之前呢， 嗯， 已经偷出一样去了 啊。 本家新买一口蒸锅， 嚯， 这么大个儿，3层屉儿， 哎呀， 咱都不知道怎么拿出去的。偷完拿不了家走啊。 是， 怎么办呢？把这蒸锅拿出去搁在墙外头， 先藏那儿， 走的时候烧走。 嗯， 这个时候往外扔斧子，斧头60多斤， 对啊， 没准就把这锅砸瘪了， 那保不齐啊。 可是这个斧子还不如那锅值钱呢。 那锅值钱， 何云伟得把这一大套理由编出词儿来念出来告诉他爸爸。 他怎么念的呀？ 这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 是啊， 脑子是聪明。 嗯， 找了个木鱼， 哎呀， 一敲木鱼啊，还真编出来了。 您来来， 这么说的。 嗯， 焦师傅啊，你听着，这墙头外的有口锅，我一扔斧子砸了锅，那锅比斧子值得多的，依着徒弟我们说，咱不要斧子也要锅。 说出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快要发疯，我听见眼睛在说话，它像你的笑容。